Thank you. Thank you. 欢迎继续收听交响空间，接下来继续分享纪念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特辑中的音乐，由李赫特指挥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演奏莫扎特第39和第41交响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